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孟加拉国主体思想研究所贾马勒布尔支部主任说，金日成主席创立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来破天荒第一次开创了由人民群众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新时代自主时代，揭示了枪杆子上有革命事业的胜利，也有国家和民族的自主独立与繁荣这条先进真理。孟加拉国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说，金日成主席提出了一条符合本国现实和人民利益的建国路线，建设了一个人民成为一切的主人，一切都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真正国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员会书记说，金日成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元老，他坚持高举反帝自主旗帜，将人类自主事业引向胜利。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说，金日成同志的最大意见是圆满解决接班人问题。缅甸米特·陶尔默出版社总编辑说，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在坚决实现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的遗训，在他的领导下，朝鲜人民彰显政治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威仪，还在经济强国建设中也取得辉煌成就。